坚强。你问我的世界为什么总是向上，一个劲地向上，天天希望给他比你披上件件绿衣裳，你为是母亲的期望给他比披上件件绿衣裳。

Thank you.

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足不羡慕一生没有走完的路啊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Oh,